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365天，没有一天可以放个假。戴上监听耳机，今夜的 party 我最大。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在睡醒睁开双眼。戴上我的 Apple LV 包包背在我左边。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DJ, this time with me, make music. If I'm DJ, you love me. Come on, together, go to party. 如果是一位午夜 DJ， 你是否愿意把我体会？想要正式的问你一句，你是否会爱上一位 DJ？我是午夜 DJ， 感受我的 music，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我是 DJ， 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请你爱我吧。如果我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是 DJ。 如果我是 DJ， 是 DJ。